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有雷阵雨，35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巡视31所中管高校党委情况的专题报告，习近平主持会议。 听总书记讲党课，播出反腐倡廉篇，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李克强在辽宁考察时强调，狠抓改革创新，持续扩大开放，以更积极的作为开拓东北振兴新局面。 李克强同出席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国际工商企业界代表举行对话会。 张德江与澳大利亚众议长举行会谈。 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闭幕，俞正声主持并讲话。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最高检发布规定，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巡视31所中管高校党委情况的专题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我国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巡视对31所中管高校进行了全面政治体检，加强了党对高校的领导，促进了高校管党治党、办学治校各项工作，发挥了标本兼治作用。会议强调，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高校党委要深入研究高校党建工作特点和规律，创新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提高党建工作针对性和时效性，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切实防范廉洁风险，营造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环境。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深化高校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明晰责任，完善制度，堵塞漏洞，确保高等教育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央广消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非政府论坛第2次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发来贺词，向会议的召开致以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中国自2014年5月亚信上海峰会担任主席国以来，认真履职尽责，倡导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广泛动员民间力量建言献策。习近平强调，亚信非政府论坛系我在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的倡议，2015年5月成功举行了首次会议，开辟了传播亚信安全理念、推进地区安全治理的新渠道。论坛第2次会议将围绕亚信25年为了亚洲的安全与发展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相信将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繁荣做出新贡献。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总书记讲党课。 今天播出反腐倡廉篇，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采制央广记者侯燕。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2013年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概念，为反腐败工作定下了总基调。 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绝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 绝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反腐必反，除恶务尽，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 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向世人表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全党必须牢记，反对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由党心、民心做力量源泉，反腐败斗争必定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滩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对基层贪腐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仍然任重道远， 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我们要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 课后辅导，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燕军。 腐败它是要失去民心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果因为腐败而导致我们失去了民心，失去了老百姓支持和拥护，那当然最后它肯定要导致亡党亡国的。再一个呢，腐败它是腐蚀干部的，那么我们党执政靠什么呢？就是靠我们的干部队伍在执政了，我们能不能正确地掌握和运用我们手中的权力去为人民谋利，靠的就是一批干部。如果腐蚀了干部，如果因为腐败而导致了干部队伍整体出现问题，那当然这个党的执政地位也就麻烦了。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通讯，题目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基层强基础纪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号到28号在大连考察，他走进企业，了解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前往学校考察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情况。央广记者冯月、马哲报道。 26号上午，李克强一下飞机就来到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考察，这里今年年初刚刚获得批复，4月正式挂牌，运营仅2个多月。李克强向在场办事的群众询问对政府简化审批和改进服务的感受，并希望自贸区为内外资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我们现在呢采取的方式就是完全是从微信登记处推动以后， 另外尽量还要努力把这个内外资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 如果不是一个窗口的话，也是一个流程。 随后李克强来到大连冰山集团，这家老国企有着87年的历史，企业负责人介绍说，他们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搭建多个双创平台，企业充满活力和动力，85%的产品实现定制化生产。李克强说，国有企业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就能在市场竞争中浴火重生。 你们用冷暖来暖人心，来创舒适的环境，给人民提供很好的生活，而且我看到你们搬到了新厂房，这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仅有物质的发展空间，还有智力的发展。你们建立大量的双创平台，冰山的职工有着无穷的智慧。 好， 好呀，好。 2007年，英特尔公司在大连建厂，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为英特尔大连芯片厂奠基，如今再次来到这里参观，李克强走进了实验室和生产车间。 所以我们这个英特尔的人啊，都认为李总理是我们整个六八厂的缔造者，所以我们比较，我们非常，对，非常高兴的，这次您来了，我们要给您汇报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成就。 李克强鼓励他们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把更多配套业务和高附加值业务向中国转移，依托中国丰富的人才资源，设立更多生产和研发基地，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实现更好发展。28号下午，李克强来到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也是最大的专门培养 IT 应用型人才的民办普通高等院校。在学校创业中心，李克强观看了学生实践项目，并与在这里交流的外籍学生交谈。他勉励学校适应就业新形势，把专业设置和教学模式等与社会职业需求紧密结合，多培养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的人才。 所以我们一定会努力。 你们是面向未来，也代表着未来，一定能够掌握未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同出席第11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工商、金融、智库、媒体界人士进行对话交流。李克强表示，自由贸易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良药，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来。央广记者马哲、冯月报道。 对话交流中，李克强回答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等多位外国企业负责人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提出的问题。李克强表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从来都是并行的，中国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外资、外商、外国智力的参与。 我们欢迎外国的企业到中国来参与企业的兼并重组，我们也要进一步的开放服务业对外资的准入门槛，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只要是外国企业在中国注册，我们将一视同仁。 关于中国制造2025，李克强表示，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会给中外企业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要在中外合作中推动中国装备的水平不断提高。他说，现在对中国制造2025有一种误解，好像政策的目的是将来不再购买外国装备，这是不可能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愿意提高自己装备的质量水平，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关起门来提高自己的产品的装备的质量和水平，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等于是闭门造车，达不到你应有的目的的。 面对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李克强说，中国不仅要履行已经签署的贸易便利化协定，而且要根据自身国情尽可能地推进贸易便利化。中国今年将把通关时间再缩短1/3，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监管的相互认证。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明确的思想，就是自由贸易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良药。在推动自由贸易当中，自由化、便利化是自由贸易的重要的特征。大家都以开放的心态来推动自由贸易，会使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也会倒逼本国的企业创新升级。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与澳大利亚众议长史密斯举行会谈。张德江说，中澳立法机关定期交流机制第6次会议28号成功举行，双方就一系列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达成许多共识。中国全国人大愿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众两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发展。一是要增进政治互信，双方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方赞赏澳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澳方妥善处理台湾、涉藏、南海等问题，维护好两国关系大局。 二是营造良好的法律与政策环境。中澳立法机关要积极支持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合作，为双方经贸合作营造更加公平透明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三是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双方应以纪念中澳建交45周年为契机，积极推动民间交往与地方合作，开展更多友好交流。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昨天在京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这次常委会议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议政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应邀出席开幕会并作报告。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代表会议27号到28号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上，295名代表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差额选举产生了109名中直机关出席党的19大代表。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对下一步全面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作出部署。意见要求，2017年起进一步加强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全面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到2020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覆盖所有医疗机构及医疗服务，按项目付费占比明显下降。 国家卫计委昨天表示，通过完善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和清单管理制度，近期已经解决近50种清单内药品的短缺问题。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目前青光眼手术备用药四列霉素、心脏手术必备药品鱼青蛋白等临床必需药品市场陷入短缺的窘境。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我国药品短缺问题主要是临床必需的药品供给质量和效率不高，供应保障政策不够细化，相关环节衔接不够顺畅。当前已经监测到了130种临床短缺药品，对不同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分类精准施策。 对策呢，包括了定点生产呢、协调应急生产呢、加强供需对接、完善短缺药品的储备、打击这违法违规的行为、健全罕见病的用药。最近我们也是通过这6方面的措施，已经解决了将近50种这个药品短缺的问题。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与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要完善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和清单管理制度。曾益新表示，我国建立了国家、省两级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制度，力争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 目前呢，我们在每个省份都布局的不少于15个的监测哨点，一旦出现了药品短缺情况，我们就马上启动这种应对的这个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昨天发布，明确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的案件范围，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依据最高检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检察官着重围绕办理的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涉及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案件等7类案件以案释法。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宪杰， 应当重点说明的内容包括认定的案件事实、适用的法律条文、涉及的刑事政策、办案的程序和进度，以及释法对象提出的其他相关问题。 检察机关将通过检务大厅、案件信息公开平台、案件公开复查、举行新闻发布会、听证会、建立警示教育基地等方式开展以案释法。 针对领导干部呢，检察机关可以呢组织其参观警示教育基地、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公开审理、公开听证等各种方式吧，帮助他们树立廉洁意识。针对青少年呢，普法教育呢，检察机关呢可以组织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进入学校开展这个法治宣传教育。另外，我们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呢，也可以开设那个专门的呀检察的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开展以案释法，可以制作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微视频啊、微电影，开展以案释法。 山西省代县峪口乡段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桂珍，既是村医又是代课教师，一肩挑起四负担，把乡亲们的利益始终装在心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农村基层干部强烈的使命担当。请听央广记者岳旭辉、山西台记者张明德、刘卓采制的录音报道《大山里的女支书》。 清晨六点半，山中薄雾还未散去，刘桂珍已走出家门。他把医药箱夹在电动车后座上，把装胶碗的布包放进车筐里，开始了忙碌的一天。骑行几分钟后，刘桂珍来到了王家汇村患者乔根所家。乔根所这几天生病，需要每天输液、消毒、配液、扎针，一气呵成。1978年，作为村里第一个女高中毕业生，刘桂珍放弃了大学梦，挑起了第一副担子，乡村医生。 在村里头，这小床医生啊，他是全面的学。 您学的是中医还是西医？ 中西医都学。 安顿好患者输液的事，刘桂珍就急匆匆地赶到王家汇村学校。8点整，他要给孩子们上课，挑起他的第二副担子，乡村教师。王家汇学校只有三个学生，一个一年级，两个二年级。 早午说的三家，下午两家。 那中午回家吗？ 早上就不回家。 1996年起，刘桂珍担任段家湾村党支部书记，随后任村委会主任，肩上又多了两副担子。段家湾原来是出了名的贫困山村，刘桂珍上任后，带动全村大面积培育油松、榕山等风景树苗。行情高涨的时候，一亩树苗能卖20万元。如今段家湾摘掉贫困帽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育苗村。村民侯大娘说，别看刘桂珍又瘦又小，是个全才。 外床来的来教，半夜来来教，他几个月就赶上就走了。 那么晚还给别人看病？ 哎呀，再来了个月的地方上让教也就穷了，礼拜天也没了。 39年村医，28年代课教师，21年村官，刘桂珍永远站在老百姓最需要的位置，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农村基层干部的使命担当。 我没有到过边，但觉得村干部应该有个阵地意识。 您是说把村庄当阵地？ 这个阵地就是我们的村庄，既然说到这个阵地，再苦再难也要守好它。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在距离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西南约40公里处，被当地居民称为梦想之桥的帕德玛大桥正在紧张有序的建设中。这个长为9.3公里的大桥建成后，将把孟加拉国西南部21个区与首都达卡连成一片，也将成为连接中国及东南亚泛亚铁路的重要通道。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帕德玛大桥飞跨帕德玛河，也叫横河。中铁大桥局帕德玛大桥项目部经理刘建华说， 它是一个公铁两用大桥，一个上面是4车道的这个公路，下面呢是一个单线的铁路。这个工程的总造价100亿人民币左右。现在啊，当着一辆货车啊过河，大概要7到8个小时才能过一次。一旦这个桥梁建成以后啊，一般的车辆过河呢大概也就有10分钟。 在不断的努力下，如今帕德玛大桥正在顺利推进。采访当中，兴头上的刘建华还忍不住为孟加拉算起了经济账。 这个大桥啊建成以后呢，他就把孟加拉国啊西南部2个省共计21个区跟他的首都达卡就连成了一片。而且他的西南两省里面呢，有孟加拉的第二大港口是孟加拉港，还有这个孟加拉啊最大的水产基地像库尔纳。有这么多资源，那么大桥建成呢将会极大的这个促进西南部的经济发展。根据初步估算，那么大桥建成以后将会为这个孟加拉国啊每年带来大约1.5%的GDP 的增长。 目前工程完成大约50%，预计2018年年底完成主桥钢梁架设，2019年6月底建成完毕，具备通车条件。 天津大力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助力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为天津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蓝创科技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疗人工智能领域研发的 IT 公司，他们将天津泰达心血管医院过去十几年的医疗病例远程存储在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的大脑里，对医疗大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协助医生制定诊疗方案。公司技术总监刘东阳， 当你在问诊的时候，你有一些症状，把过去10年、15年的一个病例，透过我们历史的大数据来协助医生，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在天河一号落户天津的7年时间里，它带给天津的不仅是在智能医疗领域的长足进步，如今每天运用天河一号进行研发的项目超过了1400个，服务于航空航天、气象环保、石油勘探等各个领域。2016年，天津重点打造的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10大支柱产业集群，实现了全市工业占比77%，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50%。智能科技已经成为带动天津传统动能改造升级和新动能成长壮大的主要引擎。天津市委副书记怀进鹏： 把打造大智能创新体系作为承载海内外资源和创新创业开放交流的重要平台，天津要打造中国的智港，天津的智港。 江西省近年来多措并举，创新机制不断提升脱贫攻坚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的9.7%降到去年末的3.3%，累计脱贫229万人。央广记者李敬诚报道。 仲夏时节，井冈山市神山村的山坡地上，杨梅树枝叶茂盛，红色的杨梅散发出清香。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种植黄桃树、杨梅树和茶树，大力发展产业。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发展旅游业，实现了山区变景区。神山村党支部书记黄承宗： 增加了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发展了红树旅游培训，让每位村民在旅游当中都可以得到那个收获。 在同是革命老区的原中央苏区赣州市大余县，当地政府鼓励企业利用集体闲置土地、房屋等创办扶贫车间，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大余县新城镇村民刘英香： 现在在这里做一份工，又轻松又有收入，自己也不用那么辛苦。 江西省贫困人口大多分布深山区、库区、湖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贫困群众增收乏力。为此，江西省以58个原中央苏区和特困片区县为主战场，严格执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责任制，省市县乡村5级书记一起抓，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江西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张志凤： 2016年完成76万人脱贫，贫困人口下降到113万，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海军新型驱逐舰首舰下水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该型舰装备有新型防空、反导、反舰、反潜武器，是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截至去年底，国家高速公路网已经建成通车99200公里，收费公路收支缺口为-4143亿元。 美国联邦调查局27号宣布，已经找到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失踪前乘坐的汽车，呼吁公众继续提供有利于破案的线索。 朝鲜有关部门28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对所有参与暗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人处以极刑，其中包括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声明要求韩国立即向朝方移交朴槿惠等人。 欧盟理事会28号宣布，鉴于欧盟认为明斯克协议的执行情况仍不理想，决定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至明年1月31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郑楠，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